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咁啊，六月十九号，咁啊，好快咧，再过大约 咩日子啊？ 十几啊，十一二日啊，十六月一二三四六 啊，越大， 六月大嘅，咁啊，七一就嚟紧啦，仲 唔系三十号要去到？ 一二三四五六系细啊，三十号，咁就仲有十一二日啦，系咪啊？即系今日十九号嘛，咁就系七一大游行，咁啊，但系咧。就正如去往年一樣，去年一樣，就係今年咧，我哋都係攞唔到維園嗰個嘅足球場嗰度嘅。咁而家咧，香港嘅警察咧就又係俾咗嗰啲嘅慶回歸啦、 活動啦，霸曬啲球場。 啊，咁而家咧就警察就話要我哋咧，即係要香港市民咧。就喺呢個草坯嗰度出發， 係啊，即係之前而家維園入面咪好窄嗰度嘅， 好窄嘅草坯。我記得我上年好似 係上年係上年我係斗賊啊嘛，我咪草地去咯， 好似喺草地。 同埋佢哋驚就係草地，因為近嗰啲慶回歸，所以嗰啲叫咩？即係有啲藍絲組織驚有衝突啊嘛。 嗱，民陣咧，民陣人權組織咧就咁講啦，個發言人咧、就話，即係佢哋覺得喺個草坯嗰度出發咧有兩個大問題，第一嗰度好窄。 是 即係嗰個出 嚟嗰陣時，轉出嚟嗰陣時好窄嘅嗰個， 好窄。第二，因為同呢一班即係慶回歸嘅人咧，就 會見到嘅會 就好近嘅啫。咁啊，會增加嗰個可能摩擦或者係甚至係危險嘅機會。咁而家警察各方面嘅回應咧，就係因為咧民陣咧就講話寧願喺東角道嗰度出發。 係啦， 但係咧警察就唔批， 又喺嗰度唔適合， 唔適合，唔批咧。咁而家咧民陣嗰邊就考慮就係話。可能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就是個出發點公民抗命， 即係自己你打打未去邊度， 就喺東角道嗰度出發， 照去啦 嚇。而家考慮緊嚇，我唔係公，而家未係公布，考慮緊咁，然後跟住，但係個路線咧仍然係按翻同警察 係啦 agree 咗嘅嗰條路線， 即係行翻以往咁行翻正總啦咁樣 嚇。咁就但係咧，就呢個用公民抗命嘅方式咧，就民陣就話仲要考慮當然要考慮就係話嗰個嘅即係有冇一啲嘅 法律風險啊？ 法律風險啊，各方面嘅嘢啦。 唔係，我都唔使怕嘅。其實你問你玩啲哪吒招，一年試過咧，佢哋直頭咩話佢哋行得太慢之類咧，直頭拉埋個司機同埋幾個民陣召集人啊嘛。當時嗱，結果不得件事不了了之啊嘛。同埋我覺得罰不罰罰眾啊嘛。喂，當大家覺得喂你政府擺明就要東角道行咯，你政府自己咁抵死，康文署批俾嗰班慶回歸嘛，同埋今年佢已經係同俾嗰啲俾啲慶回歸嗰啲人咧早咗入紙申請，都係咁樣。 我想做一件事，一點俾民陣考慮一下，就是話，而家呢件事既然咁樣披露咗出嚟，我相信一定會有人喺東角道出發。 起碼你會先，可能其他人 一定有人會喺東角道出發。咁即係話咧，如果民陣當你考慮完之後唔喺東角道出發咧，我覺得就有機會有可能有道義嘅問題啦。 你講咗先啊嘛，已經講咗。 係啊。咁然後跟住，喂，你遵從翻同警方遵從翻佢嗰個方法，然後跟住，但係有一班人就話，我就要喺東角道出發， 實有啦， 一定有啲咁嘅人啦。咁但係我都當然明白民陣嘅考慮啦，因為點解咧？你睇到而家中共喺香港嗰個滲透咧，都會涉及到咧，就係佢會考慮一樣嘢，如果呢個嘅集會一開始嘅時候被定性為非法集會嘅話咧， 有啲人會驚嘅部分人。 有部分人會驚啦，因為一被定性為非法集會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就係話當裡面出現一啲嘅暴力事件嘅時候， 係 咁，然後跟住，因為你係冇攞個即係唔能夠成功攞到個合法通知書、不反對通知書嘅時候咧，呢件事你睇到過去香港嗰個情況就係可以係好大鑊嘅啊！你上次判刑都係話啦，總言之。裡面有暴力事件咧，我都入你數 啊！咩煽惑咩乜鬼啊？嗰度叫做告嗰條嘢咩？公眾妨擾罪可能告 公眾妨擾罪啦，仲有呢個叫做非法集結啦。 如果佢搞大啲嘅嗰啲嘅叫做卧底搞大啲嘅，咁咪暴动罪咯。 有暴动啊，七一。喂，庆回归暴动。 我真系，我本来想咁讲，但系咧，真系我会觉得而家我哋嘅喇喳政府，有咩嘢做唔出啊？ 做得出，你又要告都唔奇。 有咩做唔出啫？ 但系问题就系你我咁样先，即系令到市民喇听市民，再出多人嚟啊嘛。我觉得咁样呢样咧，即系佢哋咁样计就数嘅，系即系以为咁样话你唔好出咯。但問題就是啲人有冇地方集會之前一早已經因為入面圍院太熱啦，我之前去咗幾次頂唔順啦，我試過入面唱今天，我唱咗三個鐘，哇！我以後唔入去啦，我門口入面即係自己中途加入算數啦。你唔好以為哇唔俾個球場你，要草地啲人又唔嚟七一啦，唔關事噶。即係講嚟講去，你七一六四就係證明咗個民怨有幾多啊嘛，邊關事啫？冇啲人啊，你唔好去啦，因為怕拉，就算啲人都知。拉不是拉本人，拉是拉班民陣那班人嘛，所以咪睇下即係民陣即係嗰班搞手可唔可以即係承擔呢個風險咯？我呢個最大問題咯。 所以呢個咧，我諗大家都要明白噶，而家目前香港嘅局勢狀態，如果民陣作出任何嘅決定都好，我覺得我哋唔應該因為佢個決定唔符合我心意， 唔去咯， 又跟住又唔去啦， 廢 或者係鬧佢啦，因為你要知道呢個決定唔容易做嘅。因為頭先我講啦，針就冇兩頭利。你如果用公民抗命嘅方式嚟去搞今次嘅七一遊行嘅時候咧，咁就會有好多嘅可能嘅危險，或者有一啲人就因此而唔參加。 實有嘅，實有嘅呢啲人 係咪啊？咁佢其實咧，某個程度上都係要有啲平衡啦。作為一個政治組織，佢都有一個平衡。 即係民陣本身佢成立就係因為因應唔同，即係咁多嘅政治光譜同意先做啊嘛。佢唔係即係話學聯之類啊，完全唔係即係自己一個學生會咁搞，唔係佢一個即係顧及即係最保守嘅陣營都可以加入嘅一個民陣組織。係咁多年啊嘛，所以呢一個體諒佢哋嘅，如果呢一樣。 咁大家就如果即係當我鼓勵大家都喺七一嘅時候出嚟行， 你去唔去先？講嚟講去講咁多。 要睇七一係幾多號啊？ 星期幾啊？七一。嚟望一望星期幾咁啊？七一我做咩咧？我上年咧我就做豆茶，即係之前我去遊行。今年我應該就係做街站嘅一七一。 星期日， 星期 日，星期日喎， 冇得唔去啦，係嘛？ 係咯。咁就七一咧就當鼓勵大家即係出嚟行啦。咁同埋咧，但係喺同時之間咧要好好保護自己。 點解咧？ 我覺唔係你唔知道到時會唔會有人搞局啦？ 確實有噶，年都有噶。嗱，上年咪之前咧，七一嗰陣時咧，前嗱，因為今年就係、是、上年就係二十週年啊嘛，即係回歸咁啊，集總嚟咗之前咧，社民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就古思瑤嗰個推嗰個叫做棺材車咧，喺佢哋社民連總嗰個叫做倉附近，俾人跟蹤打爆咗，就差到唔拉人啊嘛。然之後有幾個人力嘅朋友啊，俾人跟蹤啊，到嗰日現場出發即係之前啊，佢哋即係整個另一個道具俾人搣爛整成即係有剩啊。即係呢啲所謂襲擊攻擊啊，甚至啲副鎮宗啊，咩珍惜群組啊，出硬嚟嘅。但係問題我都唔好因為呢啲嘢，即係怯啊。你唔好因為呢嘢怯咯，因為呢啲佢即係做緊咗啊嘛。 係七一係星期幾？我講錯咗。七一咪一號咯。 七一係幾號？七一幾多號？你死啦！陳生貴姓嗰啲嚟 㗎？七一 係。唉，冇事冇事。 陳生貴姓啊？咁樣係啦。咁就咁啊，今日嘅。我哋講嘅嘢差唔多啦。 咁快講完七一，唔係。 你仲有冇啲咩嘢補充？七一 都係講七一，我想講多啲嘅，就係因為我之前咧，即係幫阿李鳳瓊助選咧，咁啊，即係受感動就係咩咧？有叫黎智強嘅議員，你估佢做咗幾多屆區議員啊？幾多年？ 哦，好聽個名，聽咗好耐。 31年啊！ 31年，哇，好犀利啊！ 仲同阿爸差唔多年紀， 好犀利。 我阿爸又可能啊睇波啊，睇東方睇報紙，佢去幫助選又成。即係佢見到呢啲，即係話佢話當時小西灣一個紅城嘅紅區咧，得佢一個嘅啫，叫泛民。到而家有十個啊嘛，就算即係之前係輸咗嗰個選舉咧，佢見到佢唔會灰心啊，同埋佢帶住我哋啊，譬如我哋俾啲管理員搞嘅時候啊，你同我講呢個劃界，我知道呢度唔係你哋管我，佢哋咪照去做，即係催票啊。即係見到喂30年咁有毅力喎，即係我哋而家面到啲咩咧？好小事嘅啫，所以即係有陣時唔好話信嗰啲，行乜遊行冇用冇用。喂，遊行梗係冇直接即時效果啦，但係問題你即係啱啱我之前同過馬來西亞咧，入面咪有個佢哋即係有個一個陣營，即係之前咪選舉嘅，我同傾下偈，佢哋話佢試一排就俾警察打壓得好犀利嘅，佢講兩個字就係講保温啊。你首先你核心班人要出翻嚟，要令到嗰個運動同埋反社會嗰個情緒保持個温度啊嘛。如果你唔保温嘅話，到下一次即係有機會嚟啦。而家得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資爆近料啊嘛，你唔去啊呢個時候， 積累自己的能力，即係去到組織團結翻多啲人。咁你點嚟緊去下一即係下一波嘅即係可謂抗爭又好，示威又好咧？唔係冇用嘅喎，同埋即係而家都知道下一波嚟緊就係地區啊嘛。 嗯， 即係你話立法會嘅戰場都係今次點解即係沙中線又好，或者其他即係嗰啲議題炒唔熱，就係因為大家對嗰個立法會失望啊嘛。 嗯， 所以我今次即係要借七一呢樣嘢俾大家知道啦，你要將嗰個同社會即係同嗰個政府同埋中共對抗嘅戰場，去到下一波就係地區咯。頭先你話好啦，話啊啲人覺得大白象工程唔關我事啊，沙中線啫嘛咁遠，我咪唔答咯。但其實而家我之前做資料搜集，好多嗰啲小白象咧，地區啊，原來而家已經唔止之前六百九十億嘛，而家唔係加埋林鄭咧，每區區議會咧係五億每區，係咪？同埋呢五億係用喺你自己身上噶嘛？ 嗯、 所以我覺得要即係今次民陣除咗話要即係話啊，我哋要反即係結束天黨，即係結束一黨專政都，同埋即係要幫即係你老友阿 Benny 咧，佢有風雲計劃噶嘛？ 嗯、 真係要幫佢推咯，同埋唔好俾共產黨打死呢個風雲計劃咯。我覺得即係希望即係民陣有聽節目都好啦，可以今年即係七一主題都一樣，就 係 將個戰線延續去呢個各個嘅社區地區咯。 因為咧，依、這個都係噶。我諗我哋喺《電面撈鬆》呢個節目裏面咧，多次提及咧，就係我哋用翻現有嘅空間繼續去玩落去咧，就是、其中就係區議會選舉。因為區議會選舉咧，我就算而家立法會你睇到已經係全面即係、叫做崩潰咗啦。你包括依個謝偉俊竟然係可以提出咧，就話嗰啲如果係多次被趕離場嘅就。佢用翻呢個世界盃嚟講，用足球嚟講，就應該停賽一年啦。 一年停賽啊！ 因為之後咧， 殺人放火、啊。 所以阿黃宏發都話：你係咪即係你諗清楚你想講咩先啦？佢話趕嗰啲嘅議員出去係為咗個會議繼續可以開到落去，唔係一個懲罰嚟嘅，係維持秩序嚟嘅。嗯，你同世界用足球比賽嚟叫停賽，係完全唔拉楞。 而家係淨係剝奪嗰個足球員嘅踢波嘅資格添啊嘛！你點知即係講得上咁簡單 啊？ 而家 咁，但係就有啲咁荒謬嘅提議啦。你睇到而家啲謝偉俊呢啲咁嘅人，咁好啦。但係冇錯，我會知道同意就係話立法會而家真係被廢咗。不過，即使係咁，我唔同意話就大家不如一齊撤出立法會啦。我唔同意嘅， 梗係唔好啦，大佬。 我唔同意嘅，你仍要繼續攞佢嘅資源嚟去繼續去支持你嘅政黨，支持嗰個嘅所謂嘅抗爭勢力力量。第二，區議會選舉，亦都係一個唯一一個我哋嘅選舉係可以全民投票， 喂，同埋可以有一個即係叫做泛民增加議席空間好大好大噶嘛，喺區議會度。 係啦，咁如果真係會你梗係唔會一夜之間可以變天啦，但係你要保持頭先阿 Len 所講嘅温度， 保温啊嘛，要 保温嘅話咧，你就一定要喺各級嘅議會選舉當中咧，要盡力去霸位。用策略投票嚟去令到最多嘅民主派嘅人攞到个议席。咁呢个咧，我哋好似讲，希望大家行出嚟七一嘅游行，亦都系一个保温行动。 当然啦， 唔好谂，即系呢个细良讲好多，我又讲好多，我以前喺 Facebook Live 讲好多，亦都俾人讲到话我好似乐观啊咩啫，唔系乐唔乐观嘅问题，绝对唔系乐唔乐观嘅问题，而系呢个系我哋嘅责任。我哋唔可以放棄，我哋係要，我哋唔可以講一啲令人哋放棄嘅言論啊！ 唔係你好易咧話，我哋移民啦，香港收皮噶啦，又咩嗰邊又肯核電廠冇得搞，立法會又收皮。喂，你講説話好容易講啊！嗰陣時話喂，即係我最憎啲人即係喺網台話，移民走啦，我哋即係提供啲咩計劃 BNO 咩成啊，台灣點點點啊！喂，你咁樣做移曬民，有能力嘅人走曬，咪香港咪急速赤化咯？即係有能力嘅人，即係你唔好走啊！唔係我哋頂唔住。 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你依個嘅我嘅意思都係咁，即係話你唔好諗住我哋會出嚟七一遊行有乜嘢用？冇用有咩用啊？冇用噶，唔係有咩用啊？你唔通你話你嗌結束一黨專政，真係聽日就結束一黨專政？哇！咁你就好犀利啦，呼風喚雨犀利過呢個諸葛亮啦，係咪啊？唔係咁，我哋永遠喺公民社會保持温度，特別當嗰個威權政府越嚟越打得越嚟越埋身嘅時候，我哋就更加要保持個實力。保持實力咧係需要有智慧。 同時之間不能放棄， 嗯， 即係兩樣嘢都要有嘅，一個就係保持力量，第二個就係要有個智慧去打呢一場仗。所以咧，當你而家呢個時候，你唔好再用嗰啲暴力嘅行動啦，因為點解咧？你會你睇到噶啦，即係我唔係反唔反對暴力呢個問題，我係純粹從策略嘅角度去睇。 嗯， 你而家今時嘅氣候咧，你如果用暴力嘅時候咧，你會只會係以入去監嗰度坐幾年， 同埋個成本太高，同埋唔值換嚟嘅嘢。你好簡單，之前即係年初一二咁樣，你換咗咩翻嚟咧？咪，你成個陣營咁咪冇咗一班咁嘅即係後生仔，嗰班人最有行動力。 嗯， 或者唔好講佢哋啱唔啱先啦，成班人都要坐監，同埋之後原來話我即係我去暴力嘅時候，原來付上咁大代價，有啲人驚咗啦，同埋會將自己即係呢一班所謂最激進即係光譜邊緣化咗啊嘛。咁你做所有運動都要即係最多人支持先做 到嘅啫。咁點解會有你覺得點解會有滲透嚟去即係用暴力即係行動嚟去令到啲社會運動去即係叫做，你覺得點解會出現呢啲現象咧？你覺得即係依我問翻你，即係如果你今日仍然係贊成暴力主張嘅時候，我會問翻你一個問題：你點樣去解釋中間有一啲嘅暴力行動係嚟自中共嗰個滲透？中共做呢啲咁嘅嘢係為咗乜嘢嘢？你自己去想下呢個 明曬咧，次次都有嘅。即係當你個運動去到就係有個成果嘅時候，硬係即係有啲人無理拉更，做啲最激烈行為，冇人知道嘅。跟住成件事散曬，唔係一次嘅，幾次，即係由梁振英上台開始呢五年啦，邊度停過呢即係所謂滲透又好、分裂又好，或者策動一啲即係暴力事件。到最後有時連策劃件事嘅人都唔需要受一個刑罰。冇嘅，唔開名啦，大家知邊個啦。是不是？所以我都不需要代入圈套，而且最重要就是去回用柔性力量落回社區， 而 且我覺得去到這個叫做即係我出嚟社運咁多年啦，即係唔好話咁多年啦，即係六年七年啦，睇住由雨傘運動上升到而家撲到咁樣啦，係咪？即係我覺得你唔好覺得有冇用先做，你出到嚟你有多機會感染多嘅人，因為有時我自己收到啲 PM 就，因為你出嚟我先出咋，即係原來我自己又影響到咁多身邊朋友，都因為你，你仲出嚟嘅，我就出嚟啦咁樣。 嗯， 唔好睇少呢一個影響，同埋即係有陣時你行出嚟嘅時候，我哋唔係示弱噶嘛。我哋即係行出嚟，覺得我哋仲會出嚟做嘢。我哋唔即係除咗呢條路激進嘅路唔得，我哋落翻社區做翻嗰個叫做團結同埋積望啊。有陣時最緊要就係咩咧？即係我哋有陣時要出到嚟啊，立法會煲底啊，好遠好辛苦，好辛苦，好攰。好啦，唔出啦，都唔緊要，喺我哋自己嘅社區度。組織翻我呢一班人，即係有時我哋近近啲屯門唔出咁遠，咪做翻自己區入面做到嘅嘢咯。同埋即係有啲嘢唔係一定，即係呢幾年就係叫咩咧？令到即係社運圈就係要好急躁啊，激進啊，要快成效件嘢。但係一明即係講咗呢幾年呢條路唔得咯，同埋提倡呢啲嘢嘅人散曬唔見曬，冇曬聲氣啦。咁而家都路遙知馬力啦，係咪？所以我點解咁？即係敬重阿 Benny 咁解咯，即係你都知佢之前受到又俾啲記者跟蹤佢，然後又俾大公文匯，又俾即係林鄭月娥點名，佢都依然行出嚟做風雲戰士。即係有啲朋友好即係好衰啲講話叫風雲炮灰啊嘛，佢都照做，係咪？所以我覺得就算大家唔話出嚟選都好啊，咪去個社區度咁啊，見到有啲即係散兵又好，泛民主派，你咪落去啊，好簡單，街站同人傾下偈，話我啲你邊度，我咩街坊啊？得閒嚟幫你做派單張啊！就算你行過唔使派唔做嘢，同人傾下偈，坐低買支嘢飲俾一個出嚟選將會選嘅人，已經好大鼓勵啦，係咪？所以可以做嘅嘢仲有好多好多未做盡咯，同埋即係講澳門衰到咁樣啦，蘇家豪都仲繼續出嚟，再去組織地區，繼續去翻個議會度。所以你香港人有幾時話要有咩資格話要講咩咧？灰啊，坐監啲，黃浩明出翻嚟啦，黃之峰啊！全部出到嚟冇停過嘅，繼續做街站。黃之峰名字被人 DQ， 繼續去翻海怡做社區主任嘅。其實坐喺即係電視機前面嘅大家話我哋都好，我哋付出過啲乜嘢？有咩資格話我灰啦，我收皮啦，我唔出嚟啦，我走啦，冇嘅，咪咯。所以我覺得今年七一最大嘅議題或者最大信息就係傳遞出去，我哋未死心咯。大嘅話咩結束一黨專政咯。咁仲有咩讲？差唔多节目， 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咧都，我觉得都好多谢大家。嗱，喺世界杯横行香港嘅情况之下，仲喺个